烦大家让我静一下好吗？不出来，出来，这个世界也奇怪，只要散步只能有你在，我全部就放开，睡得像小孩。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世界变得再快，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置身事外，一笑学到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再见一世第六层妹妹，有心情不出来，习惯只要散步去年有你在保护着，就张开睡得像小孩， 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罗大佑。罗大佑是我非常尊敬的华语音乐家，在整个港台音乐界，我认为歌手的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罗大佑，一种不是罗大佑。爱的箴言是我最最喜欢的中文歌，这首歌实在太熟悉了，你要和我一起来大合唱吗？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Come on in, everybody. Good to see you. Mucho gusto.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ospero año y felic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ospero año y felicidad.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Navidad, espero ando de felicidad. 伤不起，不想骗自己。

OK， 现在这个时间段要来继续推荐给你的这首歌也很经典，叫做《虎口脱险》。张伟伟曾经用六个字来评价老狼唱歌：忧伤但不轻浮。我认为这是至今最为准确的评价了。但推荐这首歌并不只是因为老狼的嗓音，更为重要的是这首歌的作者玉东。玉东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爱的音乐家，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

专辑出版的时候，王晓峰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所有不喜欢这张唱片的人都应该拉出去枪毙。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这可能是我听到过次数最多的一张华语唱片，可能会在100次以上吧。推荐这首歌是这张唱片里的最后第二首歌，叫做悄无声息。这首歌用了五个大和弦 EDCAB， 其中 B 还只是出现在间奏和尾奏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大概四个和弦就创造了这首歌。那许巍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什么和弦他都能够写出非常优美的旋律来。当然好像这也是他现在的缺点吧，我觉得。来听听看。 我总是迷失在每个幻觉的夜晚，悄无声息地走在幻想的边缘，这感觉就像我走在另一个世界，我感觉不到那曾经幻灭的岁月，我看不见我的明天，只有黑夜给我的茫然，我看不见我的明天是否还将重复着昨天，我的昨天。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你的继续守候收听，我是小莫，仍旧在这儿陪着您一起来听好歌。下一首歌呢，这是我认为这十年以来最好听的中文歌曲之一，张伟伟和郭龙的《米店》，来听听看。这首歌是收录于张伟伟和郭龙的专辑叫做《白银饭店》当中。

啊，事到如今已无所可救，这是我仅有的寄托。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 下午一点的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第一位的彩绘鳏鱼石釜图陶缸，反映了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中国的石器时代图画极其罕见，而这幅图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史前图画。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每天正午都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为什么？ 因为每天正午我都要和一个人约会。 他是谁？ 他温暖的声线，变幻莫测，他灵动的倩影，莫可名状。没有他的指引，我会一筹莫展。 他在哪儿？ 他来自电波，经常令我望尘莫及。 你听，他出现了，莫音乐。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喜欢听儿歌了，又把那些小的时候听过的歌再重新拿出来听一遍呢，觉得哇，当每一个旋律冲出来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会依旧跟着旋律在一起跳动。李志他就出了一张翻唱的专辑八，这张专辑里翻唱了《歌声与微笑》、《小螺号》、《采蘑菇的小姑娘》等耳熟能详的一些歌。他的专辑文案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一直想翻唱儿歌，有一年和乐队录了这几首，最好之后大家觉得太难听，可能小孩子不喜欢，于是一直就没公开。几天前我的一个好朋友50岁得子，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想来想去就送他吧，一点心意。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当中编曲倒是挺有趣的，摇滚编制的《歌声与微笑》，布鲁斯风格的《蜗牛与黄鹂鸟》和《采蘑菇的小姑娘》，古风版的《兰花草》，李志似乎玩得很欢乐。不过听完之后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小孩子不会喜欢这张专辑了，因为李志用他的中年男人烟嗓，把这些本来应该很明快很活泼的儿歌硬是唱出了听怪叔叔讲鬼故事的氛围。李志到底是想认真做一张翻唱的专辑，还是本来就打算一本正经的毁儿歌呢？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Because 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专辑里有一句热门评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大人，只有长皱纹的小孩，但谁说小孩就一定要像成人想象中一样的天真无邪呢？其实只要认真回忆就知道，当我们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世界也并非只有光亮，更何况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儿童的心智也许远比我们成人要想象的更加的成熟。所以当我们在怀念童年的时候，到底在怀念什么呢？当我们在嫌弃成人世界的时候，又到底在嫌弃什么呢？ 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指尖下冰冷的肩膀，

be walking around a zoo with the sun shining down over me and you. And there'll be love in the bodies of the elephants too. And I'll put my hands over your eyes, but you'll peek through. And there'll be sun, sun, sun all over our bodies. And sun, sun, sun all down our necks. And there'll be sun, sun, sun all over our faces. And sun, sun, sun. So what the heck, 'cause I'll be laughing at all of your silly little jokes. And we'll be laughing about how we used to smoke all those stupid little cigarettes and drink stupid wine. 'Cause it's what we needed to have a good time. But it was fun, fun, fun when we were drinking. It was fun, fun, fun when we were drunk. And it was fun, fun, fun when we were laughing. It was fun, fun, fun. Oh, it was fun. Oh, well, I'll look at you and say it's the happiest that I've ever been. And I'll say, I no longer feel I have to be James Dean. And she'll say, yeah, well, I feel all pretty happy too. And I'm always pretty happy when I'm just kicking back with you. And if you love, love, love our bodies, and love, love, love all through our minds. And it'd be love, love, love all over her face. And love, love, love all over mine. And though a million all these moments are just in my head, I'll be thinking about them as I'm lying in bed. And I know that a million they might not even come true, but in my mind I'm having a pretty good time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love, love, love. 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love, love, love. 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love, love, love. 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love, love, love. 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love, love, love. 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love, love, love. 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love. 我第一次听五月天大约是在10年前的夏天，坐在一台笨重的台式电脑前，窗外是停不了的蝉鸣，头顶的吊扇嗡嗡直响。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就这么从耳机里缓慢而温柔地传来。很多人的青春都或多或少地和五月天有关，可以说阿信和他的乐队早已经成了青春的代名词。尽管已过了不惑之年，在很多人眼里，阿信依旧像个孩子，执着、干净、可爱。也许是因为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一段并肩而行的友谊，亦或是那些为了考试起早贪黑奋斗的岁月，在十几岁的年纪，你真的很容易在他们的歌声当中来找到自己的影子。那些现在看来有几分幼稚的歌词，当时可能也是直戳心窝子的，被感染着，被鼓舞着，也被感动着。 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等，不能解答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 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时候最好的我们，又见到 收割了无数少女眼泪的小说《最好的我们》终于被搬上了荧幕，仿佛又看到了我们无比幼稚的那些年。最近由于太多人卖安利哈，所以呢一个没忍住就点开了，跟着耿耿于怀奔跑的第七周和高中岁月越走越近。我叫耿耿，我叫于怀，我俩连起来就是耿耿于怀。对于女生来说，也许高中的我们和耿耿一样平凡，升学的压力、父母的期盼还有老师的唠叨，三管齐下压制着脑神经，对着背不完的文言文、做不完的数理化叹气。也和耿耿一样，有简单和贝塔这样的中华好闺蜜，结伴上厕所、去小卖部、做课间操、聊八卦，穿着宽大的校服、挂着油腻的刘海，在心底里光明正大地喜欢一个人，会想要变得更好，想要发光，想要和别人不一样，想要得到一点点注意的目光，最好来自于想要的人。耿耿，我们一直做同桌吧。于怀，你知道吗？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跟你做同桌。那个不善于表达的于怀小爷，一直用自己的方式陪在耿耿的身边。他对他温柔又宠溺，严厉又细心。他督促他学习，帮他讲解错题，给他递满是公式的田字方格，帮他搬书，送他回家，嘲笑他包书皮，陪他一起打游戏演花趣。他在他的影响之下慢慢的改变，变成了更好的他。抱着这部剧不肯放下的原因，大概就是他成功的引起了我们的共鸣，不论是那些情节还是人物。听周杰伦，看刘翔，热衷于包书皮，参加军训假装晕倒被罚蛙跳，期中期末加月考没完没了的和名次做斗争，和竞争对手在方方面面暗中较劲，拿到试卷不管会不会做，永远会先写一个不得分的解，历历在目的往事都像刚发生在昨天。也许平凡如我们开始拥有第一个秘密，就叫做喜欢。可能我们的高中岁月里并没有于怀，但却总有一个人是你耿耿于怀的青春。他也许是你的前桌、后桌，或者从隔壁班路过的少年，又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贪恋那种简单的温存。是你对篮球明明没有兴趣，但却坚持看完全场。是你对着难题发了很久的呆，希望他的那只伸过来的手可以解救你。是你小心翼翼地给他翻短信，在听到震动声时瞬间心跳加快。是你准时参加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只为了明目张胆地看他一眼。是你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他是最好的，但是话到嘴边却什么也说不出口。看情怀的话呢，你得去看书，看脸的话你就去看网剧。每一部影视化的小说总是会带着期许和非议，人设的变动、情节的删改、台词的挪移，为了影视剧呈现出更加戏剧化的效果。原著党们可能会觉得最好的我们似乎和小说越走越远，但是总体来说，作为一部网剧，从剧集设计和演员选角方面来看，它基本上还是 OK 的。我觉得在这部剧当中，18岁的刘昊然基本上是满足了原著党对于怀所有的想象吧。他那张国民男朋友的脸来演于怀，游刃有余，拿捏得刚刚好。再说说谭松韵所饰演的耿耿，这张堆满胶原蛋白的娃娃脸，这个26岁的无公害少女毫无违和感地演出了高中学渣的气质。耿耿好像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hour of a girl. You can make this danger witness or whatever. Without your heart, you can wish you could relate. If it's always gonna be, sit beside me on the star. If you wake me up tonight. So you try to make it home with everybody here, more than a Sony to make the words throw up or show me the way. Stay, pick me up again. They will be there on the couch. They will make you better still. Can you be sure of anything you make? Maybe you can get a whiff. It's enough to make you gag, just enough to make you sick. And each and every day, with the concrete and the masonry, and the paint that's on is dry, you can work it from your eye. And you take it from my heart as you stand alone forever. From the Roman and the surf and the cloudy, cloudy day, just a boss thing that is pure and especially for you. Looks like everybody's needing it and everyone is sure. 和大家一起把唱过的那些青春又温习了一遍，也许你也曾经在 MP3 里听到过这些歌，也许你也曾经在最好的时光里遇到过一个人，也许他并不是余淮，却让你在无数个夜晚偷偷的想念，你还记得他吗？我是小莫，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祝你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起点。